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六时吉祥。第五十八章，上文我哋讲到九叔师徒三个咧，泛泛义庄啦。咁黎车只女鬼呢亦都跟住佢哋返咗义庄噃。好明显黎车搭九叔堂，諗住跟住九叔㗎啦。九叔可能面子问题，喺徒弟面前费事见到自己下同啲女鬼纠缠不清㗎嘛。一气之下一封就封咗黎车个酒情里面。而黎车呢夜妈妈百无聊赖唱歌，咪引咗九叔出嚟。咪倾倾下就话俾九叔知自己叫李正丽喎。九叔嘅当堂吓到差啲嘢顿咗落地。咁好啦，李正丽又係边位嚟呢？九叔就问啦，你真係叫李正丽？ 係呀、林公子，咪你都知道我咩？ 听戏嗰阵听过啦，乜原来？ 乜原来係真有其人呢？好，咁我就话俾你知啦。 嗱，各位，李正丽究竟何许人呢？咁大家有冇听过个古仔叫做《桃花扇》？《桃花扇》主要就系讲咗个发生喺明朝嘅故事。嗱，话说明朝嘅末年啊，辐射文人侯方域以一把白绫扇为信物，同呢个江南嘅歌姬李香君啊共定终生。嗱，事情就咁嘅，李正丽就系黎姐咧。由细就抚养住呢个李香君噶啦，黎姐本身呢就系呢个秦淮河嘅名妓，为人就好合仗义噶噃，同辐射嘅文人呢好多个来往，尤其啊就同明末嘅四公子之一嘅陈精卫就好亲密嘅。黎姐呢就大过呢个李香君九岁，李香君呢就叫黎姐做契娘噶噃。咁黎姐抚养李香君，请嚟咗呢个苏坤生啊教佢唱戏。为李香君取了名同埋呢个刘浩。咁有一日黎姐呢就搵人同呢个李香君都梳拢啦。梳拢系咩意思啊？就系、是、做妓女第一次接客啦，就叫梳拢啦。咁啱侯方域呢就喺秦淮河度啊，就叫遍寻佳丽，即系逛妓院逛清流叫鸡啦。咁杨文忠就从中牵线，等侯方域可以同李香君梳拢噃。但梳拢要俾钱噶嘛，而当时呢个阮大成啊，因为系伪党系阉党，被辐射文人所鄙视。今日听杨文聪讲，建议啊攞呢次梳拢嘅机会讨好侯方域，为求自己说情，咁啊佢出钱。简单讲，纳入我数作为嫖资咁计啦。李香君一知道咗咧，当然就唔肯接受啦。而当时有个叫福王啊，就喺南京度称帝。阮大成得知侯方域亦都被逼逃离了南京，阮大成就逼李香君改嫁，李香君梗系唔制噶啦，以死相逼，一头撞条柱度，谂住冚头埋墙死鬼咗佢噶啦。咁啊，血浅白绫定情先，咁白绫线就本身雪白噶嘛，咁杨龙友咧见到呢把白线上边几滴咁嘅血迹，就以血迹为花，点染成一幅折枝嘅梅花啦。故称是桃花扇，而后来清兵攻陷了金陵，攻陷南京，李香君出逃，走在城外面的宝晶庵避难。有一天身着清朝官服的侯方域就来到宝晶庵来找李香君，李香君就嬲啦，嬲侯方域苟且偷生，愤然撕碎桃花扇赶了出去，以后都不往来了。以上就是桃花扇一个故事。而当时啊，被逼改革嘅时候咧，李香君咪冚头埋墙嘅。咁情急之下咧，我哋阿黎姐毅然就代李香君改革。咁喺成亲嘅当晚，黎姐就俾呢个人嘅正妻所妒忌，拉出洞房打咗个半死。咁呢个新郎哥敢怒不敢言喎，冇计啦，大婆发烂渣，自己娶翻嚟呢个，亦都系所谓清流名妓嚟嘅啫。唉，算啦。后来。几两银嘅价钱呢就将黎姐买咗俾个退伍嘅老兵。黎姐退伍老兵系粗鬼佬㗎嘛。黎姐呢亦都冇办法。时势所逼啊，亦都感叹自己身世可怜。但係佢又唔甘心㗎喎。跟就虽然话跟咗呢个老兵啫。 九叔就问：咁你跟着呢个老兵，点解又会？ 点解又会变成游魂野鬼？系咪？系啊，因为我杀咗佢。 你杀咗个老兵？ 系啊，呢、这个男人天生就贱格，又难倒，当我都唔系人嚟嘅，又边个唔知佢系最衰？其实就系你个地踎流民。喺佢结婚嗰晚，佢要谂住擒上嚟啦，我就敲佢擒上嚟嘅时候，攞把旧剪对住佢喉咙，对住佢个肚，系咁就咁就，唉， 所以你系有人命在身， 咁都未算。我当日杀咗佢之后，就俾人报官，我就唯有走难。后尾就跟嗰个船夫，呢、这个船夫呢见我可怜，亦都收留咗我。世事无常，逐浪滔滔，边个唔喺船中？有一日，我见到一个人跌咗落水，我就嗌个船夫去救佢啦。原来佢就靠我哋昆曲嘅老师苏昆生。 咁跟住， 跟住喺咁嘅兵荒马乱，船夫对我都唔错。有一日佢谂住去打酒乱身，我就叫佢路上一定要小心啲啊！点知啱啱上岸，就俾啲清兵揿住，将佢打死咗。啲清兵见到我喺船上边，就打算过嚟。过嚟， 咁后屘点呢？ 有乜点？佢哋上到嚟咯，我一撑开部船，敲佢哋后后琴琴嘅时候，咪笃穿咗只船，大概有镬熟咯。然之后呢，然之后我都唔知点，顺江而下，辗转就嚟咗呢边。我嘅尸身都唔知飘咗去边咯。 九叔听到黎姐咁嘅身世啫，长叹咗一声：唉，大家睇戏睇桃花扇，都净系见到李香君，估唔到仲有位性格咁刚烈嘅李经理。阿黎姐你啊， 系咯，你知嘛，林公子，世上嘅男人啊，我都见得好多，唯独系你呢。 九叔一听到讲自己，即刻霎一声起身。我点呢？ 你啊最唔同啦。虽然你讲嘢骨里脆，又唔识得咩怜香惜玉，但系嗰啲好识氹女仔、怜香惜玉嗰啲男嘅，同你根本就冇得比。你啊，正我见过最有性格、最有正义感嘅男子汉啫。好过嗰啲公子哥儿做官嗰啲， 唉，得啦得啦得啦，我系个道士，替天行道，呢个系我应该做嘅事情，冇咩唔特别啫。 你就觉得你自己唔特别，但系喺我眼里边呢，顶天立地嘅男子汉啊，都系非你莫属啦。哎呀，真系越睇我越中意嘅啫。 九叔即刻正襟危坐，咳咗两声。李姑娘，正所谓人鬼殊途， 我知道。如果我未死啊，一定追到你咩咁啫？ 九叔见到丽姐系咁样向自己抛媚眼示爱呗，成面都红晒咁仔。唉，你中意喺度喺度啦。一边讲，九叔一边起身掩埋道门，行翻入去啦。 丽姐呢，仍然就喺外边对住月光。啊！佢又唔系话太伤心嘅啫， 人家点讲都系秦淮河名妓，乜捻嘢男人未见过啊？ 一边晒住月光，浪恋我飘零，公子多情。 一声，九叔在门后边行出嚟啦，手上面呢多咗碗饭。饭上面仲有只咸蛋添，九叔个对住个酒情，放低个碗，放低张筷子， 手上面的烧酒向地下一撒，自此一夜就无话了。第二日朝头早，狗叔都未瞓醒啫，抽身喺外边咿哇鬼就咁走入嚟啦。师傅师傅，唔得了啊！文才把声亦都传埋过嚟， 追人命啊，追人命啊，不得了啊，师傅！ 狗叔一听到，一下扎起，出人命，乜嘢回事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啦。